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办公软件的新时代，微软和谷歌的战斗。屡败屡战的微软通过红狮会战取得了电子表格战争的胜利，联华公司则另辟新市场，通过推出企业协作系统 Lotus Notes 领先时代多年。然而呢，时运不济的联华公司在开发出这一神器之后，却遭到了 IBM 的恶意收购，神器也渐渐毁在 IBM 手中。从历史上看，硅谷呢，无疑是整个计算机发展的中心。只有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 2000年前后啊，因为微软的崛起，让西雅图领先了几年。而微软成为整个软件业的霸主时，自然遭到了硅谷公司的抵抗。谷歌呢，作为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第一家公司，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其地位不言而喻。偏偏谷歌啊，也有一个办公软件梦，毕竟这市场巨大，只要能入场，肯定有饭吃。然而呢，想要在这一市场掘金着实不易，那一家家公司在这一战场上崛起又没落，无不证明了屡败屡战并最终奠定帝国地位的微软是怎样一个实力强悍、久经沙场的老司机。那进入老司机微软的帝国范围一定非常危险。谷歌呢，决定通过一系列收购完成在办公领域的出击。2006年他收购网络自处理软件厂商 AppStato， 同年呢，又买下在线电子表格制作公司 Two Web Technologies。2007年他又通过收购 Tonic System 收获幻灯片制作软件。那这样一来呢，微软办公软件里面最重要的三件套 Word、 Excel、 PowerPoint 的代替产品谷歌都具备了。谷歌在整合了这三家公司的产品后，又经历了长达3年的 Beta 测试，最终呢，于2010年正式推出了名字叫做 Google Docs 的办公软件套餐。 Google Docs 啊，是包括了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和幻灯片的云服务。这里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软件，用户无需在本地安装任何东西，而是通过浏览器访问对应的网址就可以使用这些云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Google Docs 和微软的 Office 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呢，是基于浏览器的云服务，后者呢，是需要本地安装的软件。 Google Docs 啊，这款软件有两个很有特色的创新。第一呢，它是基于浏览器的云服务，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软件。那这使得用户啊，可以把资料保存在网上，随时随地的通过不同的设备接入进行编辑。第二，它支持网络协同办公，多个人呢可以同时更改一个文档，互相之间都能看到对方的改动。这两大特色让 Google Docs 已经推出就大受追捧，媒体们也纷纷表示云服务是未来。同时代的微软啊，日子则过得有些惨淡。在搜索领域， Bing 搜索引擎做得一塌糊涂，在社交领域， MSN Messenger、 Space 等社交软件做砸了，在移动互联网领域， Windows Phone 也被苹果和安卓打得找不着北。这时啊，微软最牢固的根基办公软件领域突然被谷歌杀了进来，入场方式呢，还是极为吸引眼球、颇具杀伤力的云服务方式。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编辑同一个文档的感觉，让大家都觉得微软本地安装 Office 的方式很落伍啊。此时无论是外部还是微软内部都觉得云服务才是未来，于是呢，微软秘密组建了一个叫做 Office 365的部门。这个部门刚成立的时候有两大任务，分别对应于 Google Docs 的两大创新点。第一呢，是如何在浏览器里面实现对 Office 文档的编辑，包括 Word、 Excel、 PowerPoint。 第二是如何实现多人协同编辑同一个文档的功能。Office 365的研发部门意识到，如果要实现这两大功能呢，需要对 Office 的整个软件架构做一个大手术。简单来说，需要把 Office 软件的 UI 层啊和实现 UI 对应的功能层分离开来。那这样一来呢， Office 365的团队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通过复用底层的功能模块，用 JavaScript 重新实现 UI。与此同时， Office 365的研发部门还急需实现一个网盘，因为只有能够把文件存在网盘上，才有可能做到让用户随时随地通过不同的设备来编辑同一份文件。这个网盘啊，最初叫做 SkyDrive， 但是因为已经被别人注册了商标，后来呢，只能改名为 OneDrive。 有了和 UI 分离的底层模块的复用，有了重新实现的 UI， 有了网盘，微软的 Office 终于可以在浏览器里进行编辑了。后来呢，协同编辑的功能也被加了进来，微软的办公软件终于在功能上可以和谷歌媲美了。伴随功能的扩张， Office 365的队伍也迅速扩充。到后期， Office 的高层意识到没有必要分传统 Office 和 Office 365，于是要求 Office 全体成员开发的任何一个功能都需要同时支持本地的软件和基于浏览器的云服务。 至此 Office 365作为一个独立团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很多人呢曾经盼望 Google Docs 和 Office 365之间有一场剧烈的交锋，而谷歌呢会拿下办公软件市场的大量份额。然而啊，此事并没有发生。 Google Docs 啊虽然来势汹汹，最终呢却没能够威胁到微软的统治地位。谷歌的软件虽然是云服务，但是其实现的功能啊却比较简单，尤其是电子表格软件，其功能和 Excel 基本没有可比性。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级用户无法从微软的办公软件切换到谷歌的办公软件。所以谷歌虽然在云服务和多用户协同办公领域拔得头筹，却忘记了无论是云服务还是软件，用户啊最看重的还是其能够提供的功能。因为谷歌三件套的功能太过于单薄，而微软呢又逐渐实现了谷歌三件套支持的云服务和协同办公，所以啊最终没有对微软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聪明的微软却利用这次转型做了一次收费模式的创新。原来的微软啊是平均每三年推出一个新版本的 Office 软件，通过卖新版软件来赚钱。这种赚钱方式啊不但辛苦，而且需要不断的创新，而伴随着 Office 软件越来越成熟，创新也越来越艰难。借助云服务，微软推出了 Office 365服务。那这个服务呢是按月收费的，有不同级别的套餐，每个月从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微软呢逐渐取消了用户购买软件的选项，所有使用微软 Office 的人呢都逐渐的转型到了 Office 365，只能通过 Office 365订阅付费了。 Office 365这种收费模式大大增强了微软的盈利能力和盈利的稳定性，同时呢大大减少了微软开发新版本的迫切需求。微软高层呢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用户和营收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谷歌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云服务，却倒在了功能不够健全上。微软的 Office 部门无愧于微软最为强悍的部门这一称呼啊，成功捍卫了自己在办公软件市场的统治地位，并借此转型成为云服务提供商，改变了自己的收费模式。只是谷歌呢这个敌人的出现说明，敌人往往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微软赢得了这次战斗，那么接下来另一个敌人到来，故事又